喂，大家好啊，又系一个星期六啦，咁啊立咗春啦，嗰个经济啊落雨啦，咁啊雨蒙蒙嘅时候咧就勾起呢个中港嘅呢个矛盾兼仇恨啊，咁点解咧？阿祖啦，上次录啊呢个中港矛盾咧就讲咗咁上下，你啲腹肌 work 咗，而家再录过啊，咁唔紧要嘅，我哋即系要闹咧就点样翻炒闹一百次咧，我都系会 keep 翻个水准噶啦，咁啊话说咧，祖啦就做咗好多唔同 base 嘅公司啦。咁最拿用即係唔可以忘记呢就係呢个大陆人用呢个大陆嘅方法去管香港人。咁呢点解会构成咁多中港矛盾呢，就係佢人海战术啦，二来佢嗰个阶级观念就极之重啦。咁我今日呢就有两个嘉宾啦，咁两个都有做过 encounter 过呢啲咁国内嘅手法啦，即係咁样嘅管理手法啦，咁样嘅人啦，咁啊咁有阿莎莉啦， 系 hello， 仲有阿罗莎啦 ，hello， 咁就两个就都有见过呢啲咁啊，咁阿莎莉讲下你嗰啲咁样嘅见闻先啦。 我啊，因为我以前做过 audit 嘅，咁所以变咗即系有好多时都会同啲即系大陆客会有往来，可能即系 email 啊、电话啊，甚至乎佢有时都会上嚟我哋即系特登嚟香港嘅时候会上嚟 office 嗰度倾啊咁，但系佢哋系即系。諗住即係有錢就乜都搞掂，佢即係試圖將香港即係大陸嗰套搬嚟香港囉，即係諗住我有錢俾你 衝擊我哋嘅金融體系啊， 有錢哎呀你幫我搞掂佢啦，咪即係乜嘢都唔想理，乜嘢都唔想搞，即係總之我俾錢你幫我砌靚條數佢啦咁樣囉。但係其實佢即係佢係同佢傾呢溝通唔到㗎，唔係喎，即係你要我哋做你都要俾嘢我哋㗎嘛， 係啊，不提供 係啦，不提供嘅。咁同埋佢哋係即係諗住就真係。总之我是客，我俾钱，你系会计师，你有本事，你帮我搞掂佢啦。如果唔系，我做咩要俾钱你使啊？梗系难做噶啦，难做，做咩俾钱你做啊？ 但佢哋搞掂嗰两个字咧，就嗰个 range 好大。 帮我搞癫咁样咯。 啊，你帮我搞搞好啦。我因为哪个单位啊，哪个单位啊，你跟他讲一讲，可不可以把这个改一改啊？即系佢直头咧，我试过就 MPF 咧，咁我哋要去开咗个户口之后呢个金管局就会俾返张嘢话收到你嗰个申请啦，而家即係同你哋喺金管局嗰度已经有个 file 就係呢间公司有开咗嗰个 MPF 开始请人啊或者点样。佢直头呢临尾佢係唔想搞，点解呢？因为我哋有母公司有子公司啊，咁我哋香港嘅其中一站，咁佢喺大陆好乸大嘅，咁大家都知我之前做边间我咪讲啦，咁大陆好乸大嘅，咁有成十个 branch 嘅。咁但係呢佢十個班香港只不過係佢其中一個小，即係好細好細嘅，即係得幾個人嘅 office。咁我哋大陸總公司就喺深圳，咁嗰班人就好乸睇唔香港嘅，就成日話：哎呀，老闆落嚟香港咧，使錢啫，邊開到邊賺到錢啦、啊？香港人工咁貴，乜嘢乜嘢？你知我香港 即係佢講到明係落嚟使錢係嘛？ 即係係啦，佢意思即係落嚟都係冇錢賺㗎啦，都唔知幾時先至翻本啊！咁又話即係香港呢啲人工。高啊，动辄都要萬幾蚊啊，佢哋上面幾千蚊就搞掂。喂，你上面咩生活指数，我哋香港咩生活指数，你上面咩質素 啫係嘛。 係啊，跟住佢直头呢係攞两把尺囉，觉得点解你哋香港啲人咁高人工，我心諗你攞你香港，我唔而家唔係攞香港份人工大陸使啊，我香港份人工香港使啊，你唔好话你架仔架仔夠高人工啦啲 yen， 係咪先咩几万 yen 咁买嘢嘅，咁你諗下人哋如果真係用返日本嘅银水去生活，咁人哋真係生活指数高嘛，佢哋又唔了解，因为又用个数字嚟比较。咁仲有呢就係话喂你上面大陸嗰班人成日做嘢错，英文差到呢 total,total 嘛，佢又要学写到 toto。跟住呢我 pieces 呢咁 PCS 嘛佢 PSC。跟住呢我都心諗係咪啲人寫料呢学啲唔学啲呢，咁另外呢咁好啦有啲乜嘢呢到 audit 啦。咁 audit 咁要俾嘢人哋。咁我都要将个 report 碌出嚟㗎喺个系统。问佢唔提供啊呢啲嘢你唔可以俾交流人㗎，呢啲系机密，我心諗有几机密啫，我撳个掣我已经睇好晒啦。即系佢有权限㗎嘛电脑。跟住好啦， 但系边类型嘅资料嚟噶？ 嗰啲其实系数啫嘛，即系譬如话每一个月咩家私租金出咗几多，咁呢啲数你系要俾人哋噶嘛，要俾 audit 计数噶嘛，即系出嚟出几多，你一定要噶嘛。喂，调翻转啊，我就算我系一个劲蠢嘅女人啊，我都会整个 Excel 啊，呢张票开咗俾边个，几时 bank in， 几时兑现，咁我都要写噶嘛。 当然啦。 呢啲呢即係好普通嘅嘢，咁我碌出嚟我都交俾嗰个会计师啊，佢就係话我只係俾呢个表佢咪得囉，其他我咁你其他租金嗰啲嘢都要俾人哋，佢有个佢其实佢嗰个系统全部计晒㗎啦。 佢又唔俾人，跟住咧我話，唉、哎，我都夾住中間啦，唔提供。咁我會計師話，喂，你嗰條僆有條僆噶，喂喂，你唔提供，我點同你做啊？有限期噶嘛，即係啊，跟住好啦，佢唔提供之餘咧，仲要咧成日問我問親佢話，系統亂 menu 的，系統亂 menu 的，係都唔肯係都唔俾我撳嗰個掣咧，印出嚟列印出嚟。佢話我唔可以列印。我心谂，喂，你俾得个万零蚊人哋帮你计嗰盘数，喂，你点样请嗰个 auditor office 嗰条僆去你公司去睇你嘅系统啊？调翻转，喂，人哋咁样出去断中计噶嘛？ 啊，系啊， 好正路系咪先？断中计 啊，一个你一个 package， 我哋落个我哋出叫出 job 咯，落个喺 office 系啊系啊。但系你要谂下，你人哋走去你个 system 咁样睇，人哋点都要有 hard copy 噶嘛？唔通人哋逐个 mon 同你影啊？ 一嚟咧，同埋佢哋自己做，即系做嗰个 schedule 嘅时候，即系我哋都会有啲 breakdown 出嚟噶。整个 schedule 嘅时候，其实都会有啲 supporting 系，即系要攞翻翻嚟。 人哋都一定要交翻啲 supporting 上去噶嘛。但系佢哋咧系无赖到点样咧？跟住我话，哎，我顶唔顺啦，两边夹住中间，跟住我就叫嗰、那个会计师个男仔咧，嗰条僆啦，嗰条僆咧就send 个 email 俾我哋，就 CC 俾其他人，就ask for 佢哋嗰啲批准要碌啲嘢出去啦。人哋寫咗呢成七八寸咁长嘅嘢喺电脑度。佢睇完之后佢一答不提供。咁人哋即刻 咁撚串 係啊，即係佢話知你解釋一大扎嘢啦，好合情合理，佢都話不提供。咁我未同佢講，我話不提供好難做啊。跟住呢嘈到搞到大件事。臨尾咁好啦，嗰啲咩 check 返呢，話抽返幾間客啊或者 supplier 呢，就話啊，你有冇收過 check㗎嘛， 係啦，你有冇收過呢筆數啊，你有冇俾過呢筆錢啊，嗰啲咁。嘩，好似呢驚死人哋呢去搞佢啲客啊，發現到啲乜嘢端倪咁啦。嘩，反晒面，做咩你要聯絡我啲客啊，做咩咩，我話咁人你係有限公司啊嘛，你如果咩你咪開間無限囉，咁你有限公司係要做呢啲嘢啦。跟住呢讲到我咧一炸陈述之后咧，转头一句得埋嚟就话：你同我讲冇用噶，会计师同我讲先啦。即系query 我嗰个 post， 咁我得啦。如果你当我路人甲乙丙咧，我就废 Q 事多事。咁你同会计师讲啦，咪跟住同我会计师讲咯。 你咪你叫佢两个直接咁样样倾咪得咯，咪可以 直接仲好笑啊！佢哋惊死咧，人哋会计师打电话俾佢都话唔，佢又上面嗰扎会计咧就唔又唔同个会计师联络，又要夹住我中间。人哋话打俾佢，人哋用人哋嘅长途电话费打俾佢咧，佢又唔肯咩，人哋 email 俾佢又唔睬，咁啊企喺度咯，唔理佢咯。 咁啊成份冇噶，冇所谓噶，你即系如果你话去到即系 deadline 嚟嘅时候，个 report 真系要出啦，你成份 all 啲 report discamer 咗噶嘛。 跟住后屘我话 Q 知佢，总之每个月嗰啲咧，每一个月有唔同嘅，有个 screen 跟住全部啲嘢可以碌出嚟，即系租金啊、人工啊、各样使费用咗几多啊嗰啲咧，咩传递费啊咩嗰啲就记咗几多，我照碌。话 Q 知喎， 即系你 print 晒啲 report 出嚟， 我 print 晒 report， 跟住揾人揾个同事拖个 gap 去俾晒嗰个人咯。 其实我系怀疑嗰条数唔系嗰条数，所以你先知，即系你个公司嗰度唔俾。因为譬如我以前都做过中国公司咧，佢哋间唔时都有啲 accounts 咧过嚟对数嘅，但系咧啲数额系佢哋啲怪怪地嘅。即系我自己听翻嚟啦，即系呢个咧就即系因为啲 privacy 又唔讲啦。咁啊，即系总之听翻嚟就系话，喂，点解你知噶啦？会计啲数一出一入噶啦嘛。佢觉得喂，点解你可能买某一样嘅 item 咧，本身唔需要咁多钱嘅，但系点解你可以咧呢个 item 去到呢一个数咯？即系有时咧，人哋出去嗰啲 audit 都会 query 你噶嘛，但系佢哋又唔知点样去搞掂条数，真系唔知 道。最捻攞命咧，我都要讲粗口啊！最捻攞命咧就系佢有嗰啲叫凭证啊嘛，大陆嗰啲凭证咧。我哋香港咧就有嗰啲 original 嘅单啦，咁啊影印一套俾佢嘅。咁咧佢临尾就话啊，因为咧深圳总公司，咁所以深圳咧就要 keep original 单 copy 又俾香港。我话唔得 ，audit 咧就一定要香港一定要 original 嘅呢单。 我哋望 咁我就因为咁呢个财政年度 audit 完之后咧，我哋先至将嗰啲嘢咧就搵到同事咧，即系我啦，带翻去公司俾你啦咁样，或者拎唔晒就拖个 keep 啦咁。跟住佢话咁啊好啊好啊咁啊，跟住好啦，咁我初初开波头嗰一两个月呢，佢哋嗰时呢就系都驚死我呢就会去间公司，咁系都要攞咗两个月嘅 original 上去。咁啊人哋开始计数啦，咁我咪叫佢哋 send 返落嚟啦。咁佢哋话驚寄呢寄嗰啲咩 EMS 啊，佢哋又唔捨得俾钱啊，寄 EMS 驚寄失。咁你專登 唔係你話講到間公司好大間，有十幾個 branch 咁樣，點解？ 但係好迂腐㗎，嗰班會計。 唔係少少錢都唔捨得使咁抵死。 跟住呢咩幾好笑啊？佢仲誇張到點樣咧？揾人攞落嚟， 跟住咧唔睇油字可睇到把撚火。你知唔知佢嗰啲憑證咧係再用膠水黐㗎？係 嘛？ 係啊，佢嗰個憑證咧就係半張 A4 紙，即係 A5 啦，印出嚟個憑證，話乜嘢一出一入咁樣啦。跟住跟住咧就下面有唔知有咩 reference number 咩檔號啊咩幾咩嘢幾多號嗰啲咧，佢直頭喺個角嗰度咧點個膠水。黐我張單，仲要咧係接到起角咧，好似我細個接嗰啲信紙咁樣咧，一個黐一個。我心諗你哋唔係打個窿揾嘢穿住咪得咯，一本本。 酸啊！ 仲要咧點啊？我影印嗰陣佢已經接巢咗，我仲要咧影印嘅時候，我仲要掀起嗰塊細細張嗰張 A5 紙，仲要將嗰張嘢咧攤開捽平嗰啲紋，跟住拍落嗰個影印機嗰度咁樣影。如果一單嘢咧，嗰個憑證有兩三張單做 supporting 啦，我就撲街啦，好似燙豆咁，你同佢。哇！我真系未见过咯， 小学生做劳作咁啊！佢件事 后来咧，仲癫捻到点咧？我会嘅黐捻咗线我临尾咧，咁我唔做啦嘛，我走啦嘛。佢好似咧惊捻死我咧，整捻冧佢间公司咧，或者有啲咩进行啲咩间谍活动咁样样。临尾咧就同我讲话，系、哎，我唔记得阿小麦，我唔记得同你讲啊。你开咗啲票咧，如果你交俾 operation 出去攞单咧，你知唔知operation 要将嗰、那个要签收啊？我吓。大家同公司要签收啊！佢系啊，一路沿用嚟都系咁。我唔系，我又做咗几年咯，你都冇讲。系啊，之前漏咗冇同你讲啊。吓、 啊，几年都唔讲啊？ 咁我话吓冇嘢啊嘛，你年几两年，你两年足啦。我话你都冇同我讲话要签收。我话咁而家咁，但系咁我咪整蛊佢咯。我话咁而家咁，你话公司内部由我嗰个部门去交俾 operation 嗰个部门。唔同部門嗰張票由一個部門去第二個部門，跨部門就要簽名。咁如果交俾個傳遞出去轉單，個傳遞使唔使簽名啊？佢最好啦，我心諗傳遞你鳩你啊，同你簽名。個傳遞一日做咁多張票，點樣同你簽名？人哋都唔會同你簽啦，唔知咩事啊嘛。最多咪收咗有支票蛇蛇買傳遞單度，有支票有公司印咁樣。喂，黐緊線嘅，跟住佢話如果唔係咁簽啊，唔知張票去咗邊。我話。咁你有啲票啊，夠人哋入咗嚟，你有啲票都彈票啦。調翻轉，你係俾人哋係唔見就唔見噶啦。咁有咩好簽啫？簽嚟咁代表咩啫？係咪先？ 佢驚你係咪？佢咪驚你攞啲票唔知攞嚟自己 cash 咗咯？ 黐撚線，你劃曬噶嘛？全部去嗰啲係 pay 嗰啲票嚟噶，account pay 嗰啲票嚟噶，喺中間拿住兩棟嗰只嚟噶，唔係來人支票，唔係 bearer 嚟噶。咁我有咩出數啫？即係老撚土咧，仲要咧。我哋香港咧行 petty cash 咧，就係你買咗樣嘢，跟住咧就填張 form 翻公司 cam，公司俾翻錢。佢哋唔係㗎，你買一樣嘢咧，你要同佢申請咗先 ，send 個 email 咧就寫五廿幾個字，同佢申請係乜嘢乜嘢，申請咗之後 咧，即係我買嚿擦膠都要咁啊？ 係啦，佢批咧，跟住先乜嘢，跟住仲要話我哋香港啲文具貴。 咁正常喎，香港啲不嬲都係咁嘅價錢。 幾好笑，佢話我都唔明咧，你香港啲文具咁貴，咁我咁香港文具冇理由要我啲同事出㗎嘛。你開波，佢話呢我哋公司只會俾呢開波開業嗰段時間啲文具錢。咁我話咁我啲同事點呀，個帶晒鉛筆擦紙膠返嚟做呀。 咪係囉，彩你都傻啦大佬。 喂，計數機都有部呀，咁好啦，後尾呢佢一路話買文具，一路都阻攔我諗，後尾個我咪揼嗰個 GM 叫 GM 俾錢，咁 GM 俾咗一兩次就講唔對路，咁呢就我就同上面 HR 講，我喂唔得喎，你咁樣你哋文具深圳都唔係平好多啫。 消耗品嚟㗎嘛文具係。 你知唔知點呀，後尾佢話唔怕啦，我哋喺深圳買完之後我哋寄落嚟，點知呢都計都唔記得改錯水，逢係有天下水成分嘅嘢唔記得，即係易着火嘅嘢唔記得。咁我話咁你買到啲咩啫？未買啲原子筆啦。咁佢話：哎呀唔怕啦，如果咩我哋幫你帶過去啦。咁真係帶都係買唔到嗰啲咧，嗰啲改錯帶啊、改錯液啊嗰啲戒刀啲嗰啲，你哋先酌量買啦咁。我心谂屌你冇撚嘢啊嘛！ 我心谂孤寒得咁紧要啊！ 系，其实我知点解，因为佢哋由始至终咧，香港咧，佢哋啲试验性质唔知喺香港摆几耐，所以样嘢就悭得噶，就悭悭得就悭咯。 但系佢呢啲唔系叫做悭咯，即系佢啲即系叫度缩咯，系咪、 啊、 完全 悭就悭，悭得躺舒舒间床 咯，我觉得有 黐线噶。跟住咧仲好笑，咁咁我哋一年一次咧，咪又话咩旅行嘅吓。我咧真系未见过咁喪權辱國嘅咯，点样咧？佢嗰个 email 咧就出正写住，我哋公司系一个大企业，唔该你哋咧，啲员工咧就注意你哋嘅系啦嘅行为嘅操行，有啲乜嘢咧，我哋就会做得唔啱，我哋会记录咩记录在案啊咩嗰啲，唔准随地。 掉呢個果皮紙屑啦。 呢啲係大陸呢做嘅、 又唔係啊，又唔可以。 即係香港人係唔做呢樣嘢， 會做 偷蠶啊、踎啊。 唔可以， 唔 可以影響公司形象嘅行為，不可以影響公司形象嘅行為，咁嗰啲啊嘛。 咁講啫， 唔係我想講呢啲嘢，其實即係大陸人做，你有幾可見到香港人係 講真，香港公司去旅行點會咁？ 係啊，即係可能你話開心嘅坐， 佢冇寫唔准踎。 系嘛？ 佢就唔准吐痰，唔准掉垃圾，唔准做违法行为或者扰乱秩序、扰乱当地秩序嘅行为，影响公司形象嘅行为。佢觉得踎唔影响嘅吓，咁啊， 踎就系一种 系啦，系啦， 普通行为嚟啫。 跟住好啦，同佢哋去咩啦？去旅行啦，哇！一路坐车一路食、哦，不停咁样食、哦。咁咧，跟住我坐后边啊嘛，佢哋好得意，佢哋咧就好好笑啊，几架车啦，咁咧就分部门嘅。咁啊，一架车就写住总经办，即系总经理办公室。咁啊，全部嗰啲乜总物总啊坐晒喺度。咁我鬼唔望嗰架车炒车，仆街粮都攞出。咁啊，佢唔会咧就话，即系佢分阶级分到咧食饭咧又分开晒一围围台嘅、哦。咁我觉得，喂，你点解要搞旅行啫？即系我人事部觉得。就係話你搞旅行就只不過想啲管理階層更加接近前線， 打成一片 群眾，應該咧大家係撈嚟食飯， 係 就唔應該話我喺呢個部門，我永遠淨係同呢個部門食飯嘅啫。 唔好搞啦，不如 係啦，佢哋就係咧就永遠都係嘅。咁你唔係座椅上咧，你就唔可以坐嗰張台。你行過去咧，嗰啲人已經望住你嘅，即係好似驚死你，聽到佢哋唔知啲咩秘密 啊。因為我自己做緊嗰間係即係某間跨國嘅銀行咧，佢哋搞一啲 function 啊、啲 event 嘅時候咧，佢哋即係無論你。參加嘅嗰啲人，無論係幾大都好，即係幾大粒都好，佢哋真係打散曬嘅喎，即係佢哋係特登揀每一 team 都會有一兩個真係 director 以上嘅，咁跟住都會有啲，譬如可能有啲係team 嘅，或者係可能 clerk 啊、admin 啊嗰啲，佢哋又真係冇乜所謂 嘅喎。我以前做嗰 間公司， 我以前做嗰間公司就 Hong Kong base 嘅，咁咧就。臨尾咧就都賣咗俾大陸佬，但係咧佢轉咗期之後咧， 哦，你話讀書嗰間係嘛？ 係啊，讀書嗰間咧，我哋嗰時又搞啲咩競技賽咧，一定一 team 裏面咧，一定要有一個即係 manager 或者 senior manager 帶隊咯， 嗯、 就同啲前線啊或者貨倉又好 ，armor 又好，司機又即係一定係咁樣分散 佢，跟 住一齊玩嗰啲咩二人三足啊、跳米袋啊嗰啲咁一齊玩，嗯、等 即 係 想大家 close 啫、 啊。但係佢哋咧就係將人分開曬咯，跟住。住咧，仲要咧，我心谂我哋喺度搭车，我同另外个女仔一齐，我心谂鬼唔好去架车扑街啊！真系，即系我哋咧就我哋香港唔系好多人去啫嘛，咁啊，但我一定要焗住去啊嘛，我系做呢、這个即系香港代表咧，因为我哋唔系好多人啊，两三个人去啊嘛，咁啊就坐咗佢哋嗰个咩总经办嗰个车，哇后边嗰班人咧就喺度赌钱，前面嗰啲女人咧睇到不停喺度食。哇！食啊食啊，做中国食到上下咧，有个女人咧开咗个袋，系啊，坐个前两格开个袋，跟住咧佢拿住一大袋嘅青瓜咧，一条嘅青瓜，佢仲咁，佢咧派俾我哋，佢得意喎，男人就唔派，女人又派，咁我装唔知做咩啊？我系啊几年，我几和几和吉什么啊几年，佢跟住系咁周围派，跟住啲人咧，跟住啲人咧就不停。不停咁喺度攞啦，攞啲咩？跟住我問佢做咩？跟住我同我個同事坐隔離啊嘛，一齊香港區兩個，跟住攬住做咩？俾我哋做啊！跟住我哋皺曬眉頭，做咩嘢？跟住咧，我哋忽然間諗啲衰嘢咯，喺度笑啦，唔通突然間翻去酒店擁啊？跟住嗱，後屘講冇耐，見到佢哋喺度食啊，係喎，喂，原來食㗎，你唔好諗啦。咁跟住兩條友， 你諗多咗啫，咁青瓜本來係食物嚟㗎嘛？ 唔係喎，佢俾我知你好多粒粒粒突出嚟㗎，我諗就梗係唔食㗎啦。我跟住好過癮，佢哋不停喺度食。最攞命咧就係因為咧我哋由深圳就去呢個肇慶啊嘛，咁啊搭成四個鐘頭車噶嘛，咁啊去到中途咧，咁啊要去廁所未？嗰次話去咩萬人坑嗰次，咁咧停去廁所咧，跟住咧咁我哋落車噶嘛，哇慘咯！一架車咧，一架60人啦，60人嗰啲旅遊巴啦，嗰啲大 coach 咧係有三個紙皮箱。摆喺个路中心嗰度，嗰条出通道嗰度， 扑死嗰只。 咁咧就全部抌晒嗰啲果皮纸屑。咁你以为都系被闩个箱啫？原来唔系噶，个箱就唔系抌满纸嘅，即系嗰啲垃圾嘅嗰啲果皮，系抌咗一部分，但系其他嗰啲喺个地嗰度。 哇！即係你一個唔留神咧，就 擺咗喺度啦，都已經都仲要 係啦，佢 仲 要抌落地下。我諗佢哋真係因為紫外線問題，佢哋黃斑病變或者白內障，即係瞄 唔 準傷。但係就係好核突啦，同埋咧，佢哋係嗰啲醜態咧，其實根本同自由行嗰班人一樣咯。去到邊度咧？我哋去過試過走啦，咁啊買咗肇慶果精種咧，佢哋成班人咧係將嗰、那個嗰間所謂叫超市。嗰度有間好大嘅超市百貨公司就賣啲凍嘅果精種，即係真空嘅，有啲就蒸咗之後你可以即刻食嘅。成班人呢企嘅又企，各色其色，踎嘅又踎，或者兩個人呢一個坐喺度，一個坐大髀呢好興㗎嘛，坐大髀人搭人咁坐喺度食果精種，跟住成個雪櫃嗰雪糕啊雪條啊掉曬。賣曬喎！ 我成日覺得呢啲係culture問題，因為我想問下你啦。嗱，譬如你以前公司搞旅行咧，通常幾耐之前咧會同你安排啊？ 佢好似係一個月之前， 正一個月啦嘛。我哋公司好搞笑啊！咁其實佢都係想搞一啲嘅旅行啦，然之後咧就可以咧將你啲同事咧咁啊一齊咧就係、是、即係玩得開心啲啊，即係叫溝通下啦。但係最搞笑係咩咧？地點咧開頭就喺度詢問你㗎，啊你想去邊啊？你想去邊啊？個個 department 喺度嚇，喺度填啦咁啊。跟住後屘個個都唔敢填，點解咧？係因為咧佢永遠都係咧呢、这個禮拜通知下個禮拜去啊。咁佢就會問啦，啊你填咗點解你唔去啊？喂大佬你。呢、这個禮拜出 notice 話貼波啦，我話嗱公司咧秋季大旅行下個禮拜喺邊度邊度等，跟住個個都話喂大佬，你呢個禮拜講下個禮拜，基本上 我唔係坐喺度攬板凳等你約 啊嘛，係啦，佢就覺得奇怪，點解嗌出嚟個個都唔去啊？有一次最好啦，兩個禮拜前，跟住同事都話喂大佬，你兩個禮拜前我又要睇下啲 schedule 啦，有時約朋友屋企人食飯都要噶嘛，你兩個禮拜前你同我講，我根本就俾唔到時間你，你仲要我填去邊？ 但係嗰啲係 day trip 定係咩嚟？ 唔係啊 ，two days one night 㗎。咁通常都係翻內地嘅。咁但係你知有時香港同事未必咁中意翻內地㗎嘛。係。但 suggest 其他地方，佢哋又冇證喎。你明唔明？我都笑 suggest 個，不如哎呀去澳門算啦，近近地。佢哋過關要證件嘅，我話唔係咁差煩嘅，要唔好去啦咁樣。咁所以個個都唔敢提，因為提完之後就話喂，你提議去邊個邊個地方喎？你個部門點解你哋啲部門冇人去啊？咁講喎，跟住個個 O 曬嘴，喂大佬，你啲時間咁問，我實俾到你啦。咁 一嚟咧，二嚟即係。好老实，真系唔系几想去。 同埋咧，去到咧，我哋上次去嗰个乜鬼嘢咩薰衣草乐园附近嗰个咩嗰个盘龙峡嗰度咧，喺另外上面山上面有啲一间间屋仔嗰啲咁，好似苗族嗰啲屋仔咁样咧，嗰啲住啊嘛。哇，跟住咧好笑啊，佢班人咧。落车啦，去到地点啦，食饭咧，见到你托咩咧？托嗰啲酒啊，五粮液啊，成箱、啊，跟住嗰啲啤酒啦、啊，另外有嗰啲咧真空压咗一包包嗰啲鸡翼尖啊、凤爪嗰啲咧，鸭舌嗰啲嗰啲助酒嗰啲嘢啦，跟住咧夜晚咩咧开色盅， 哇！ 開色中跟住咧，即係佢嗰啲一間間 house 啊嘛，佢一邊咧就一間間 house， 另一邊咧我哋就住山嗰度，哇！佢哋就玩色盅、啊。喺度玩色盅，跟住咧倒啦飲啦，跟住第二朝咧，我玩咗兩鋪，跟住我唔得啊，頂唔順啊，瞓覺。佢哋咧係成晚通宵喺度倒，佢哋咧係直頭係懟曬嗰箱酒，起碼最少咧佢費拎翻走嘛，懟曬嗰啲五糧液，咁啊剩翻啤酒可以喺途中飲啊嘛。咁咧就懟曬嗰啲嘢食，咁佢好得意喎， 真係好似蝗蟲咁 啊！係啊，佢哋嗰啲停喺度食嗰啲大粒嗰啲咧，就坐曬喺度，嗰啲經理啊咩就一台，嗰啲咩副總啊嗰啲又一台，咁啊其他嗰啲妹妹咧小乜小物嗰啲咧就點咧？就喺度搣紙啦。整嘢即係喺度 supporting 啊，即係整嗰啲即係做阿四啊，整幫佢哋斟酒啊咩咁樣，都好 即 係 好似翻大陸唱 K， 總會有一兩個喺度幫你一種飲酒 批嘢啊、切嘢啊咩嗰啲，側邊又幫佢哋呢啱就嚟飲完啦，又攞啱第二啱擺定喺側邊，有啲啊幫佢開酒啊，即係做呢啲啊。咁我見到我唔咩，我同我同事走啊，咁啊，跟住翻去嗰個酒店撲街啦。开热水啊，冇热水，开水冇水，我点冲凉，跟住揿啦，揿嗰、那个叫个 bell boy 嚟啊 ，bell boy 就话，得噶啦，你嘅开呢个啦，嗱点搞你啊，跟住我哋话咁唔系，咁点解呢个唔得？佢话其实我哋系知道坏咗噶啦，不过我哋冇经费去维修，你有 哇佢又咁。佢又咁坦白喎， 佢認得好斯文，佢有個 script 㗎，即係咁樣同你講，咁我哋冇計啦，咁算啦，凍水都沖住先啦，嗰日嗰時又唔係十分凍嘅，凍水沖住先啦，沖啦咁，沖完咧就發覺咧嗰度咧就唔係好對路，咁我哋咧就 點樣呢，就有佢有道騎樓門㗎嘛，有騎樓門開咗之後，你就出去有個平台，有兩張凳咁，跟住就望出面就全部坑掹掹，隔離就山嘅嗰間屋咧，就左邊咧就我哋，右邊就隔離有兩個 manager 咁樣啦。跟住咧，咁我見到好靜，因為佢個個出曬，剩翻我哋兩條友，我哋又點啊？跟住咧就有電話響啦，佢叫我哋落去飲，咁我哋話梗係唔飲啦，我哋兩個人咩俾你懟冧噶？咁啊，跟住我哋話唔去啦，我哋已經準備上床休息啦，我哋唔習慣，我哋唔飲酒咁啊，死都唔肯飲啊，跟住收線啦，收線跟住咧咁啊瞓啦，瞓到第二朝好似話唔知幾多點喺邊度噴水池等咁啊，企到冇人，我撲街，原來個個飲到瞓低曬，跟住後屘點咧就撞到個導遊，導遊攬住支旗仔，咦冇曬人嘅，跟住就 call 啦，逐間房打上去叫嗰咩再打上去再 call， 跟住成扎人都慢慢睡眼惺忪咁落嚟啦， 有鬼噶嘛？ 跟住好彩咧，跟住原來聽到有啲人話咧，原來佢有啲屋咧，佛住嗰啲屋咧有老鼠咯，有夜晚瞓下有老鼠啊，所以佢哋唔敢瞓啊。咁我哋話好彩，跟住有句話：你哋咪好彩啦，有老鼠。老鼠我哋都唔怕都瞓啊。阿邊個啊？唔知咩貿易部啊？阿邊個有蛇啊？要撳個咩叫嗰個bellboy 嚟捉蛇啊？ 黐線！ 哇嚇到我，跟住 做 bellboy 要做埋蛇王啊！而家 唔係最死係你撳咗嗰個嘢，有人答咗你話個 bellboy 嚟緊，你係要等一個鐘頭咯。 哇！做咩好遠嘅，好大嗰個地方？ 系佢哋瞓紧觉咧，佢哋唔会话即系见到好 emergency 嚟咩？不过我上次咧就系因为整个花洒，可能佢一个钟捉蛇，可能快啲，佢可能想捉一条蛇自己浸走啊，可能 快啲嚟。喂，正啊，今晚可以加料。 系啊，跟住系你去见到佢哋嗰啲嘴脸咧， 即系你唔好话佢哋去旅行啦，因为我自己做开嗰间公司咧，佢隔篱嗰座都有某间中资银行嘅。嘅 back office 喺度嘅，咁我哋两座大厦中间咧就会有即系有个停车场啦，咁同埋即系有个的士站咁样，同埋有啲上落客嘅车位咁样啦。即系有一次试过我哋 lunch time 嘅时候咧，咁我哋同事出去食饭就经过嗰、那个的士站，咁然之后就谂住行去后边街食嘢啦。哇，见到一班咧着得好即系好荒谬嘅，即系着晒 suit 啊，系啦，西装打呔恤衫嗰啲，着晒西裙啊嗰啲。我屌佢踎喺度喎，佢仲要咧，佢踎喺度点咧？系两只脚，男又好，女又好，男女都系擘大脚踎喺度噶， 平衡噶嘛。 系拎住，跟住拎住个电话喺度笃啦，跟住然之后咧，我话哇咩事啊呢班人咁样样，跟住然之后咁我睄啦，佢哋仲要一个二个咧戴住嗰啲员工证喺度颈度咧，咁佢嗰个色咧好明显一望就知系 某间 银行噶啦，咁跟住我话顶唔系啩，跟住我老细系见怪不怪，哦系啊。嗰间银行啲 trainee 嚟噶嘛？我话吓 trainee 唔系 management trainee 喎，仲要你即系有做过银行都知，其实 management trainee 即系你喺间银行嚟讲系好难入，争崩头先入到去噶嘛。但系佢原来嗰间原来啲中资银行就系、是你嗰啲 management trainee 系大部分都大陆落嚟，乜干部啊、书记啊，系啦，全部高干子弟嚟嘅，咁嚟香港，但系。我话吓，但系高降子弟都咁样样踎嘅，咁 佢系毒Q 死佢啊！ 佢真系肉酸到咧，跟住个男仔咧咁打胎啊，条胎咧一系就即系松开咗，好似生意失败咁啦，跟住松开个颈头瘤啦，然之后就即系将嗰条胎咧就摄入个肚度咁样样啦。咁女仔系好啲，女仔系解开嗰两粒瘤嘅啫。咁跟住然之后就，同埋我唔知点解佢哋唔中意着底衫嘅，即系佢哋着白色恤衫咧。 哇！ 成个花都睇到， 系啊， 你自己睇埋， 我真系见过喺公司，仲要系咧好搞笑。我唔知道你嗰间公司有冇试过啲女仔，有时啲套装咪好靓嘅，即系 one piece 嗰啲嘢。试过以前有个咧，内地嚟嘅同事啦，就着 one piece 嗰啲嘅裙啦，系好短嘅，短到就系咩咧？你总之一坐咧，你就会露底噶啦。系啦，咁佢自此之后咧，佢着完之后咧，公司即刻出咗个 notice， 然之后话拜托你哋，如果你哋翻工嘅话，麻烦你哋着正装啦。系啦 ，proper dress， 意思就系话咧，你哋条裙咧不能够短过。某一个 即系咁，好似翻学咁啊！而家 好肉酸咯，好俾人哋出 notice， 即系 唔自律咯， 系啦， 即系冇乜受教育 嘅，即係其實以前不嬲都冇嘅，其實有時都會有人著，即係我自己試過著咁短嘅，第一次半次即係唔係成日都係咁，但係佢問題著白色喎，著咗落咁短。 佢哋咧嗰件恤嗰啲恤衫咧，唔知點解佢質地好薄，係 啊係啊，的確涼啊嘛。 係啊，仲要咧睇到成個 bra 咧，有啲直頭連嗰張可唔可以用手洗啊？有個燙底嗰啲 布啊， 嗰啲 都睇到喎。 喺個扣後面佢着佢著住件外套，我又睇唔到。但即係你睇到佢係嗰啲譬如肉色啊、黑色啊、粉紅色啊，即係我會覺得哇，肉酸到咧，佢又踎喺度又除咗個 佢仲攞命 中間嗰粒瘤踎喺度，我心頂有冇咁肉酸啊？ 但佢哋覺得冇問題嘅， 仲攞命係白色恤衫裏邊。我試過見過有個阿姐咧，即係嗰啲我啲同事白色恤衫咧裏邊著個墨绿色嘅 bra 咯，哇！屌佢两面真系唔知佢系咪真系金生土，土生啊咩啊木生火，水生木噶咁啊！ 黐紧线， 黐紧线嘅真系，即系同埋佢哋做咗好多好多核突嘅嘢咯。总言之，我哋下一集先讲啊，闹唔晒真系。